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. 左右中间，拳拳都用，只问是非不问立场。 听那边枪声响几片，夜已深，更疯狂，连环炮突然化，鲜血四飞我泪盈眶，赤子心一心兴家国，愿意死。 作先河，男儿血，哭然气，练成侠骨轻我磅，宝剑光，尽驱恶毒跑浪，我愿意冲险斗浪，迎接万里春光。 心一心兴家国，愿意死作先行，男儿血，傲然气，练成侠骨轻。 其实歌咧，我之前都听过一两次嘅，其实都几易上脑，因为咧本身只曲即系好熟悉啦，系咪先啊？虽然可能有啲人未听过啦，咁但系即系都好容易咧跟住唱到，其实系。 因为原本系关礼杰唱嘅， 冇错，关正杰，系啦。夫子其实就话未有机会俾阿夫子讲翻咧，就系即系佢当时佢讲咗个背景啦，咁但系咧就未介绍嗰个即系歌词入边嗰啲意思嘅，咁我谂。 有啲聽眾可能都聽到嘅，或者不如夫子你自己講下啦，你自己創作呢隻歌詞嘅時候。 首先咧，如果講唱嚟講咧，係絕對冇水平嘅。我只不過係話，我唔係計較呢啲人，我自己都。 唔怕面皮厚， 係有感情嘅，純樸啊嘛呢啲啊性在。 因為點解咧？我寫呢首嘅時候咧，我喺飛機翻嚟啊，我最後一班機翻嚟。如果唔係咧，嗰班機搭唔到咧，就要想。要用我的方法回来的。 即是你讲89年的时 候。89年的时候。那么变成我一直回来啊，其实我觉得即当时的情况是历历在目的。所以开头那几句啊，就是说听那边枪声响几片，夜已深更疯狂。 都是新诗咁念得唔得呢？ 可以噶， 系啊， 可以噶， 呢啲仲慷慨激昂啲喎。 嗱，因为前嗰橛嚟讲咧，系写当时我喺北京亲眼、亲耳、亲历其境嘅嚟嘅，即系嗰个现场嚟噶。连环炮突然发，鲜血四飞，我泪盈眶，系嘛？咁但系睇见咁样咧，我更加谂翻点解嗰阵时咁多学生。咁多市民願意即係走上街頭去爭取呢其實大家都係，如果你話平民化一啲嘅角度，大家希望生活好，大家希望能夠自己決定自己嘅事情，唔會俾官僚壓制。如果你話講高一啲嘅，就係喂成個民主制度，以至國家好，人民先好噶嘛，係嘛？咁如果你話再高啲嘅民族嘅角度，我喺北京嘅时候，我亲身感受得到。 我哋雨伞运动啊， 一模一样嘅喎。咁如果你再同五四运动比较，系嘛？从1976年嘅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比较，甚至上你话再远一啲，同戊戌维新嗰啲要求比较，都系同一个方向。你可以话啊，层次唔同啊，以前啊层次低啲，而家咧就层次高啲。以前梁启超嚟争取嗰啲民主咧，仲系。君主立憲嗰類，咁但係都係朝一個目標㗎嘛，所以我嗰個歌詞嘅第二段就開始講啦，就話赤子心，一心興家國，願以死作先行，咁呢一啲嚟講係唔同每一代人啦，都係有咁樣嘅即係意願嘅，咁跟住男兒血耗燃氣，煉成合骨興我邦。 即系真系填得好鬼好啊！ 我唔敢话好，但系我系我嗰刹那嘅感觉，是 有 個 感情 我刹那嘅感情喺度。 我谂你写嗰阵时应该都好激动。 呢啲要系黄沾顾嘉辉嘅 level， 因为点解咧？我写好快我呢首词，我好快写出嚟啦。咁跟住我亦都觉得一定有困难嘅，我唔会将呢啲嘢睇成一帆风顺。咁所以后边嗰句咧就宝剑光尽驱恶毒炮狼。我愿意冲险斗浪，迎接万里春光，明日要心曲细唱，我成日讲 呢个位就好正面咯，调翻转头， 因为点解 有希望喺处？ 我都话啦，我对于困难嘅嘢咧，我唔会将佢睇成系永恒嘅。越系有呢啲困难咧喺度嘅时候嚟讲咧，我哋成日讲问一句：你想你下一代点样？即是说你要这一代未必改到的，但你下一代你想怎样啊？ OK， 你说我下一代不会在香港，不会在中国生存的，我走了去别的。喂，但是如果即是他们这一种这样的即是封建意识又令到他不断强大，喂，去到全世界他都会发挥影响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對於呢啲嘢嚟講啦，我唔單止去正視佢，我仲想辦法解決佢。所以面對呢啲，我係天生樂觀狂嘅。我覺得我一定要想辦法嚇。咁所以你見我慢慢個歌詞裏面咧，我係睇到希望嘅。所以到到最後就係話盼共你上路去，哪管風雨狂，凌霄自壯。我成日覺得悲觀失望嘅情緒係可以互相傳染嘅，但係積極樂觀嘅情緒點解又唔可以互相傳染啫？一樣得㗎，呢啲就係文學藝術嚇，係可以發揮到嘅其中一種力量。我呢種咧唔係好似文化大革命咁要啱啱谷出嚟啊，激起人哋嘅熱情啊，唔係咁嘅嚇。呢啲咧。大家可以睇到係由於內而發於外，而且呢一啲咧，你係要同普通人、普羅大眾 要有个共鸣啊。 嗯。 咁我当时我喺北京由头到尾，因为我当时我系长住北京嘅，啊，可以讲系唯一一个少数啦，唔好话唯一一个少数长住北京嘅记者。 嗯。 所以成个六四前后，胡耀邦死嗰日， 嗯，你都喺度嘅。 我。佢屋企人第一個即刻通知我， 嗯， 攞埋胡耀邦最後生前嗰張相攞去我辦事處， 嗯， 因為我以前同胡耀邦都識噶嘛，同，嗯，趙子陽我跟即係同佢哋一齊去歐洲訪問啊等等， 嗯， 啊，咁所以成個經歷過程咧，我唔係一般嘅採訪，我仲係有某個程度上邊嘅介入。如果唔係，點解成個鎮壓咗之後，佢要捉佢要點點名？ 嗯。 其中一個就是我啦。 嗯。 點解會咁咧？佢就認為我嗰陣時喺北京嘅報道所起嘅作用，佢哋好憎、好嬲嘅。 嗯。 後來仲講我當時嘅報道，或者我哋同事大家一起嘅報道， 嗯， 所起嘅作用係敵人起唔到嘅作用啊嘛。 嗯。 咁佢所以咪要捉我咯。 係，嗯。嚇！佢呢只歌咧擺翻而家香港。 嚇，啊！ 都即系虽然27年写啦，嗯，其实都几有现实意义喎。 系啊， 即系我唔知，即系我系谂，譬如话而家我哋见到啲香港嘅而家嗰啲嘅学生领袖啦，咁，嗯，我讲佢即系认同啊，关注国内嗰啲嘅民主嘅运动啊，嗯，其实好多时而家佢哋就话要即系喺度割裂啦。咁，嗯，但系其实当初喺国内，譬如六四嗰阵时，你见到嗰班嘅学生领袖， 嗯， 其实做紧嘅嘢同而家我哋香港学生领袖想做嘅嘢，其实。 一模一樣嘅， 一樣啫嘛，其實係，係嘛？咁， 啊， 但係即係你會點樣去將呢兩個之間，即係有佢將個呢個關係，譬如中國嘅個民主，嗯，因為講翻今日我哋主題啊嘛，嗯，即係建設民主，中國同香港有咩關係？即係內地就話你都弱略提到少少咯，但係可以即係喺呢 part 話，尤其我喺呢只歌或者借題發揮啦，即係話點樣可以令到香港更加民主咧？如果內地， 嗯， 即係繼續去做民主運動，之間個關係係啲乜嘢咧？ 嗱，嗯，我成日講，我正話已經提到一個民主嘅歷程咧。唔係立竿見影嘅，嚇， 啊！即係攞昂山素姬嚟做例子就得啦，攞緬甸人做例子就得啦。 大家你唔止啊，你睇下馬丁路德， 嗯， 係嘛？誒，即係馬丁路德金啊， 嗯， 佢俾人暗殺咗，但係唔係等於嗰一剎那就有民主喎，啊？ 嗯， 係嘛？ 對啲即係嗰啲黑人啊， 係 民權運動嗰啲係講係。 嗱，咁所以我成日覺得咧，我睇呢一啲嚟講咧，我會將個時間跨度好長嘅，嚇，啊。咁當然你話哦，跨到幾多千年、幾多萬年，我唔知道。 嗱，啊，咁但係買到 mean time， 咁你跨到咁長嘅時候，中間大家係咪可以等？即係淨係得個等 字。所以我就話咧，我只不過係從嗰個操作上邊咧，我有足夠嘅心理準備，我個 point 喺呢度。 嗯。 我唔係話哦，要等到幾萬年啦，唔係咁噶嘛。 嗯。 嚇，啊，咁如果係。將我嘅意念曲解成為，哇！你要不斷等啦，嚇，啊！啲嘢就係咁，時間浪費落去啦。如果係將我嘅意念曲解到咁咧，其實就係失真咯，係， 嗯， 嘛？ 因為嗱，我成日有樣嘢想問嘅夫子，即係譬如其實我接受嘅，即係譬如成個過程，你將譬如香港民主，你俾50年時間去發展，又或者甚至乎60年、70年，呢個我相信一大部分香港人都接受嘅。問題就係話喺呢六七十年期間，以你覺得究竟香港人用咩態度去對待呢段時間？即係究竟我係究竟學老蕭講嗰種嘅，係一種步步進逼，逼令政府去向民意屈服嘅一種形式啊？定還是就係話我無時無刻都要面對住共產黨，我要啲咩嘢？你如果唔 all right 嘅話咧，我就要打倒你啦！即係應該大家用一個咩態度去面對呢段時間咧？ 嗱，我成日碰到好多呢類問題咧，我個答案就係話，大家唔同嘅人。可以因應自己本身的能力、背景、意願、諗法等等， 嗯， 去選擇你自己的角色， 嗯， 而達到的效果就是大合唱的效果， 嗯， 所以大合唱呢，就是說任何人、所有人做同一樣嘢， 個目的一樣，目的一致， 個目的可以一致，但是如果個做法呢，任何人同樣做一樣嘢呢， 嗯， 效果一定死的。譬如好似你哦，全部人做建制派，死梗啦， 嗯，我明白你意思。 如果全部人是民主派，咁呢一樣嘢咧，喺北京嘅眼中咧，佢就會更加狠噶咯，係嘛？咁而你話民主派裏面亦都有唔同嘅方法，係嘛？咁呢一個咧就係要 保持到一個多元化的局勢先。如果你話從官方的角度，官方最好是單一啦，而呢個單一不是你哋，唔係民間隨意的單一，是按佢嘅意願的單一，係嘛？咁所以我就話啦，而家既然大家有不同的方法，又未能夠統一一種做法嘅，咁大家按自己的方法嚟各適其適咯，係嘛？咁當然有些人話嗱，我而家要割裂啦，都是其中一種方法，係嘛？咁佢哋覺得是有佢哋嘅理據㗎，而只不過我話好啦，我。睇到佢哋呢一種咁樣嘅做法嘅時候嚟講啦，我唔係淨止去接受佢呢個做法㗎嘛，咁我哋亦都有我哋覺得啊呢種諗法嘅即係走偏咗， 你會批評佢， 我哋會提出我哋嘅意見，咁、只不過係話個方法係咪去到一種批判式嗰種方法呢， 批鬥我覺得而家啲係， 如果係咁呢，如果係咁呢，咪又係犯咗喂文化大革命啊，或者即係中國人嗰種鬥爭意識掩蓋咗嘅正常討論咯，係嘛？嗱，咁所以我就 但如果嗱而家現實就好似係見到有即係起碼一部分， 所以話咧，我覺得咧，我將佢點咧？我將佢睇成成個而家係中國人政治文化裏面嘅磨練過程，因為中你講政治咧，有好多時候咧有都有幾個元素啊係要諗嘅，譬如好似話。中國人的政治血液裏面好少妥協基因的，大家有冇發覺？好少的喎、 因為你死又 好一般的情況之下，都會將一個分歧慢慢慢慢擴大。嗱，唔單止係官同民之間嚇，共產黨的文化就係咁啦，佢揸住你一點分歧，然之後擴大到敵我、 敵我矛盾啦， 係嘛？咁你話平時一般可能喺日常生活裏面又有冇啲情況係咁嘅咧？ 大把啦，你睇香港政治圈就係咁嚟咁 啦。政治圈嚇、建制派裏面都有啦。你個阿爺大一統，阿爺喝一聲就得啦嚇。建制派有時都唔服你，互相整蠱你噶嘛。民主派同樣係有啲咁嘅情況。咁我唔將佢睇成一啲咩派別，我睇成中國人嘅政治文化裏面啦嚇，仲要磨嘅嚇，仲要洗血啊！里面有好多人嘅鬥爭基因就好強嘅，係嘛？咁即使你話而家喺呢個問題上邊遺忘與唔遺忘啊，咁其實如果大家唔去調節中國人嗰種政治文化咧，係好容易慢慢慢慢走咗入個鬥爭嘅死胡同嘅。 大家唔選就冇政治鬥爭㗎啦。 唔單止選唔選啊，即使你話喺民間一般討論啊。你见有时喺啲咩茶楼酒馆倾下倾下，可能系啲咁多个矛盾扩大到打交，即系话先而口角，后而动武啊！呢种情况系有噶啊！咁所以我就话啦，好面对呢种情况，我有唔同嘅意见，咁点咧？所以我正话大家听到啊，我系先理解咗佢哋点解演化咗一个咁样嘅思维先，系嘛？咁同香港嘅现实吓嘅不满，同官方。佢刻意製造嘅社會矛盾，咁我會揾到個基礎，然之後我會理順或者我都理解佢哋出現呢種諗法嗰個過程。咁、但係我係唔認同嘅，咁跟住我咪講我嘅理由咯，係嘛？咁、但係我唔會用一種即係鬥爭啊、批判啊，啊跟住用一啲即係最近嗰啲。闹人吓， 系、我知道啊，嗰、四个字啊嘛，系啦， 即系呢一种嚟讲咧，我理解可能有啲青年人佢觉得咁样表达先至系传神，但系我唔会揸住呢一样嘢，跟住又不断吓、即系啄住佢呢一点嚟闹噶。 当然，咁梗系最好啦。咁但系问题，对方唔系用呢一种方式同你去沟通啊嘛。咁变咗你系一个单向。 所以我点谂咧？ 好善意咁样，但系系咯。 面对呢种情况，我点睇咧？就话啦吓，我个目标，我唔系游说佢。我个目标就话，如果系大家嘅讨论过程里边咧，我个目标就系我嘅听众，我嘅观众。究竟我讲完咗之后，下面听完之后，佢会接受我嘅睇法多啲，定系接受佢嘅睇法多啲咧？我让呢一个咧，系让受众自己嘅选择。所以我个目标清楚，我唔会激气噶。 嗯 啊，哦，佢点样咁啊闹我大中华交咁样都冇所谓噶，因为我目标我会分清楚，究竟佢系真唔明定系假唔明，定系话为辩论而辩论？我倾几句我就掌握到或者感觉到佢嘅动机噶啦，系、嘛？如果佢系甚至上有一啲系为咗激起个矛盾，然之后去巩固佢嘅支持者，佢唔一定系争取我嘅支持者噶、啊，大家你睇选举就知啦。选举里面有一啲情况之下咧，我明知道有啲票我系争唔到嘅， 嗯， 我点会花气力去争嗰啲票啫？但系我一定会激起一啲矛盾，然之后我同人嘈，吓、咁我嘅支持者，我咪可以巩固到我嘅支持者，成为我嘅铁票咧？呢个系一个选举策略，可能系一个辩论策略嚟噶。 我明 白。如果系咁嘅，我做乜要同佢即系辩落去，到最后满足咗佢嘅目的啫？即系唔使噶嘛，系嘛？ 但系我反而会想问一样嘢，就系话即系譬如阿夫子你嘅理论就系话、你好明显有一套好清晰嘅思路，就系话你希望听众明白你系了解中共嘅思维模式嘅。於是你推介一套思维模式俾听众嘅时候，你希望大家明白一个思路应该点样諗法，点样令当前局势系協调得最好，又或者大家嘅阵痛系最少，我可唔可以咁讲 呢？我用我用佢我讲啱咗一半。 好，边半边半 点解呢？就你讲我对国内有一啲嘅睇法或者咩，希望大家呢都呢、這个 理解 咁样下。啱咗一半呢就係、话我对国内呢是有我一啲即係慢慢摸索同埋睇到嘅一啲方法。 事实 係呀。咁而呢一啲方法呢，我自己应用喺我处理问题上面呢， 係 真係咁嘅，所以啱咗呢半。另外一半唔好话错，就係只不过唔存在嘅。 我尝试下理解啫。係啦。嗱，点解我会咁讲，因为譬如大家都知道花生台系比较多啲后生仔听嘅。因为佢哋可能就系比较希望系行动派一啲嘅。 我知。 佢哋对你嚟讲一定系有矛盾㗎。 係啦。点解呢？嗱，所以我正话讲嗰部分系啱嘅。 係。 第二个部分唔好话错。 嗯。 但系系唔存在嘅。係。唔存在就话我讲完咗之后呢，我冇諗住係影响边啲人会接受我呢套，然之后跟我呢套去做。我从来冇咁諗㗎喎。我发觉呢，我讲好多嘢，我同国内嘅朋友交流，同台湾嘅朋友交流，同香港各方面嘅朋友交流。我发觉我讲完咗之后呢，同我交流嗰啲人到最后係按佢哋自己本身嘅意识选择去做决定㗎喎。唔係因为我喎。真係，即使我对我学生都唔係咁㗎喎。 即係佢会消化你讲嘅嘢，加埋佢自己嘅諗法。 呢个唔係我嘅要求。因为我好清楚。 係。 每个人都有佢自己独立思考。同埋佢个意识形成啊，唔係因为我听咗我讲咩。佢嘅意识嘅形成係在于佢自己周边嘅接触，佢个生活环境，佢碰到咩人，佢碰到咩事。呢样嘢先至决定佢嘅意识形态嘛，唔系因为我讲一次就得啊嘛，所以我完全好清楚，即系我做我讲嗰套咧，系我自己行嗰套嚟嘅啫。 喂，你 我完全冇讲过，冇幻想过人哋会听完我啲嘢咧。 夫子起码有时夫子可以帮到手，就系有时去填补咗一啲嘅，即系啲空白嘅地区啦。因为即系好多时，譬如话同国内嗰啲人嘅一啲思维嘅模式咧。即系唔好话啲后生仔啦，即系我哋呢啲叫做即系 中老啊， 系啦，做多几年人，其实我哋都 中老，你讲出 嚟，唔 Q 明白佢哋系做乜嘢噶嘛，系咯， 我唔强求噶，因为佢哋都未有呢一个嘅接触，我亦都唔能够讲话我嘅接触就系啱嘅，系嘛，我只能够讲我嘅接触，然之后形成咗我嘅一啲睇法，以至你话我一啲处事嘅方法，我只能够应用喺我面对嘅事情里边嘅啫。咁呢種方法可唔可以應用喺你身上、其他人身上呢？係要睇佢自己本身嘅環境啊嘛。咁所以呢，第一個部分我講係啱，第二個部分我係冇諗過影響人嘅 高手啊， 唔係高手，又我睇到個現實係嘛 、密不透風啊。 如果我係咁樣嘅，我咪同共產黨一模一樣。 係嘛？共產黨都係想佢自己嗰度扼落人哋嗰度啫嘛，係嘛？而到到最後符合佢嘅利益啊嘛，我係冇嘅。 唔係你又唔係為咗啲咩利益？咁大家即係講真，即係交流，即係好多時即係我係諗。就變咗可以即全面一啲咯，或者咁講啦嚇。 思考下，思考下嗰日文不透風啊！轉頭翻嚟第三節。 文不透風，我冇動機嘅，真係。 我信，我信，我信，我信。